享受过，让你付出所有，让春天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春 什么 越多，既然你有自由，我无话可说。

有意义。

因为有你在我身后，你总是轻声地说嘿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，我就是你冰冷的手，动也不动，让我好难过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， 唱完就算了，不是一堂课，有时